情，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酷玩，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我是邦德007，现在是凌晨00:07。作为一个资深的007粉，大半夜的想要看看几点了，也必须从枕头下抽出手枪，对准黑暗中的墙壁勾动扳机，砰！现在已经凌晨3点。 OK， 一切平安。这可不是拍电影，今天3C潮流生活馆带来的这款投影闹钟就借鉴了007的创意，把外形给设计成了邦德的手枪造型，对着墙扣动扳机后就可以在墙上投射出当前时间。它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满足了很多007迷的想象，比如枪口是个投影镜头，扳机是用于控制投影和闹钟，在枪的身上有两个按钮，一个用于调整确认，一个用于时间调整，而枪柄的地方则是电池仓，在保险的位置是一个调整时间的键，很方便设定闹钟。当闹钟响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勾动扳机关闭闹钟，不过遇到关键时刻，它可是射不出子弹哦。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不稀罕你送却又跟你走，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我不要吵吵闹闹，我要干脆挽救挽留，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我不要缠缠绕绕，我要痛快戒断苦恼，爱走了剩下疲劳，我不要 我想买份能保本的理财产品，但发现很多产品说明书里并没有注明保本型，不同银行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说的啊，我也是糊里糊涂的，到底该怎么判断一份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呢？ 先说你提到的保本型是怎么回事吧。顾名思义啊，保本的就是100%保证本金不亏损，反过来呢，非保本的就是不保障本金不会受到亏损。在规定一份理财产品是否保本的时候，银行除了根据产品本身的性质外，也受到了相关的限制。也就是说啊，每家银行的理财产品啊，其保本型产品都是受限的。当保本型的产品规模达到上限后，其他有些本质上是保本型的产品啊，也只能注明非保本型了。所以通过看保本型和非保本型来判断一款理财产品的风险并不十分可靠。要弄清楚一款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啊，最好先弄清该产品的投资方向。 那投资方向跟风险性相关是这样吗？ 没错， 一般而言呢，保本类的产品呢风险最低，其投资对象呢主要是货币基金，像一些互联网理财产品就是这种。其次是投资于国债、中央票据等债务类的理财产品。最后呢，投资于债券基金、同业存款、债券回购等金融工具的理财产品，风险呢要比以上两种都高。而一些信托产品和私募产品的风险呢就更高了，本金非常可能亏损，收益率波动呢也比较大。不过相应的，这类产品的预期收益率呢很高，看上去充满诱惑。理财智多星提示，由于业内缺乏统一风险标准，同类产品在不同银行的风险等级会有所不同，投资者最好根据产品的投资方向来判断其风险。

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

出发。 车辆改装可大可小，很多保险公司都对改装车有一些理赔限制。本期爱车宝典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改装车在理赔时需注意的事项。一般情况下，车主不能在车险有效期内擅自改装车辆的发动系统、底盘等部件。一经改动，车险相应承保的对象就发生了改变，车险也就作废了。要是一定要改装，大家可以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在十日内申请办理批改手续，必要时还需及时投保新增设备险。办理保险时应列明新增设备明细表及价格，否则出险时无法获得新增设备损失的赔偿。此外，主要部件经过改装，车险也可能作废。爱车宝典专业提醒：车辆更换零部件时需注意零件的来源，原厂生产的配件都有货号，理赔时会比较轻松。而部分山寨零部件根本查不到价格和货号，因此保险公司很有可能会拒绝理赔。 爱车宝典，让你行车一路顺畅。

FM 九九九，与城市相伴，见证天长地久。 当一场别离，盛大的别离，长亭连短亭，而你共沾巾，既然青涩情，何以笙箫尽，孤帆远影碧空尽。等一场别离，衰老的别离，晚来秋风轻，谁解凭栏意，既然秋天过，何以笙箫默，此情更与谁人说。 简单一点，音乐轻松一点，生活快乐一点，简单生活体验。 贝基拉出生在埃塞俄比亚一个非常贫苦的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渴望成为一名长跑健将，可他连最便宜的普通跑鞋也买不起。一天，跨栏教练将他带到一组很矮的栏杆前，贝基拉轻松地跨越一个个栏杆，